山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中国黄河电视台文艺频率联合制作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，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